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阮玲叶。我问我们主持人泽林，作为一个南方人，第一次看到雪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他跟我说想跟女朋友一起堆雪人、打雪仗什么的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你女朋友是不是从来没见过雪啊？”他回我：“我还没有女朋友啊。” 受不了了！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“经典九六九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。

宁愿以后只可分享半的吻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4月2号星期一，今日风力较大，气温再次下降，预计本周气温会持续下降，就算不像冬天，寒意也似深秋了，真的是春如四季。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8度，最高气温21度，北风4到5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8度到18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8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8到21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延庆野鸭湖在4到17度，黑龙潭在6到20度，北郊公园在8到21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：一年中什么时候买车最划算呢？

街上是我和路的衬衫上你的泪痕已变了，我不懂我不能相信爱结束了，恍恍惚惚